为历史性的615北南共同宣言发表16周年，伊朗新闻报和孟加拉国工业日报刊载了文章。德国朝鲜文化研究小组在 MS 旅行社网站上载了题为《奏主统一的新时代》的文章。文章指出，615北南共同宣言是伟大的金正恩同志崇高的统一爱国意志和重大决策所促成的，是朝鲜统一的里程碑。另外，为历史性的615北南共同宣言发表16周年，俄罗斯主体思想研究协会发表了声明。